ChinesePod.com. 谁？ 阿姨， 小朋友，你找我？ 阿姨，建明叔叔没事，你别担心。 你说什么？你是谁？快进来告诉阿姨。 他没事。 我就知道那天没看错，就是建明。小朋友，你是在哪里见到他的？你怎么会认识建明叔叔？ 我不认识他。阿姨，你别告诉别人建明叔叔在哪儿，特别是住在这儿的那个男的。 为什么？ 你千万别告诉他。 小朋友，你是济州人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建明叔叔叫你来的？ 阿姨，你快点走吧，不要待在济州了。 那你带我去看看建明叔叔，我就走，行吗？ 建明叔叔很安全，你回家吧。 阿姨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他了，真的很着急。你想，如果你找不到爸爸妈妈，你也会很急，很害怕，对不对？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我要走了。 哎，小朋友，你等等，你别跑，等等。 赵露，你在叫谁呀？ 佳燕，我真的快崩溃了，你帮帮我吧。 什么事？你说。 建明失踪了。 什么？谁是建明？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建明和我一起来的呀，你们还说过话的呢。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吗？ 不是，我和建明一起来的，可是才住了一个晚上他就失踪了。 失踪？怎么可能？也许他出去走走，看看风景。你别大惊小怪的，很多来济州的人都是这样。 不是，他真的失踪了。 你别担心，建明不是第一次来济州，他对这儿很了解，不会有事的。 他以前来过，你认识他？ 当然不认识。你听错了。 我没有，你刚才明明说建明不是第一次来济州，还说他不会有事的。 赵露，你在跟我玩脑筋急转弯吗？我累了，要去休息，你也早点睡吧。